是才见斩前郎，咚咚宝剑。演唱一段严派的文昭关乌云在头上。仙岂能时来霜刮，民族阴云百世衰，也死在荒村，提起来叫人怎不恨，爹是我的无心把无名声恩臣，回头来便对东高论，你是我乌云活命的恩那人，但愿昭关我的恩义重恩当啊，报啊你的旧重恩皇父兄亲杀。野草大宝你的人无云心那中千般恨，

山诸葛亮心酸，将身不求心把心活完，空欢学人离，不见叹英雄生死离别遭为难。 韩林冲自北奸佞陷害，刘困沧州，再至牢营城中，充当一名军卒，看守大军草料，思想往事怎不叫我人痛恨？满怀激愤，却月儿火石在团圆，问苍天何日你出归三尺剑，不禁剑子庙堂宽，壮怀的书战舌头九泉，却为火天阴便对愁火缘，天哪天莫非你也怕全奸有口难 谢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古城会关公的选段。 忘却了故交，把把把雄刀，把头刀，鲜血淋淋染染跑下的马来，把头割掉，好远在今朝，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北京京剧院的国家一级演员杜振杰。 谢谢大家，我首先为大家演唱一段《捉放曹》。 该把纸装来呀，杀老长是活的。 谢谢大家，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碰杯的反二黄》。 谢尘封归途，真好我的大郎儿，身花镖只剩下杨银招随我正道，可怜他金河中有金宵，血染沙场马不停蹄为国，心恼可怜我把徒子把四个字丧了，把子子丧。 真杰兄已经是唱得一头大汗了，先生擦擦汗。

三品的主，桃花柳香我点心，我也曾连三本宝剑与汉那君，他是你屈身为奸不肯重用，那是那些鲁闹将军胯下了战马，身背宝剑去了东门，我萧何闻此言泪红透顶，顾不得山有高者水有深，山高水深路途遥远，我人寄言我来寻相君，望将军你还念我萧何的情分，望将军且息怒，残存身，你莫发雷霆，随我萧何转回城，大丈夫要三思。 谢谢大家对我的鼓励，下面我再学唱一段打严嵩。

来有请的是来自于上海京剧院的余派女老生王佩瑜，她将为我们带来的是余派名剧《搜孤救孤》的唱段。 大家的鼓励，接着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珠帘寨》。 三大